纪念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对咸镜南道进行县城指导60周年报告会19号在咸兴大剧院举行，有咸镜南道党政权机关、经济机关、群众团体干部和劳动群众参加。会上报告人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主体46年1957年3月经多天考察了当时的兴南化肥厂、龙城机械厂、新浦水产事业所、长津江水电站等本道重点工厂企业和水产农业部门单位。他的县城指导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为本道根据现实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改进并加强党的工作，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带来了新的转机。报告人强调，全道所有干部、党员和劳动群众都要紧密团结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周围，大力展开领袖遗训贯彻战和党的政策拥护战，以辉煌的劳动成果自豪地迎接万里马先驱大会。